可以找人去傾啦，由香港都好多嘅資源㗎，好多嘅求救嘅電話，咁咪可以打去咧。我相信同人傾談之後咧，係對你有幫助嘅。咁今日咧，我哋喺呢個嘅逆境裏邊啊，好想同大家分享個題目叫做逆境自在。咁所請嚟我今日嘅朋友啊，咁啊就係婚姻及家庭治療博士咁啊，同埋幾間嘅學校裏面嘅客座嘅教授屈偉豪博士啊。 大家好，大家好。 其实呢个第五波咧，就令到香港杀个措手不及，系嘛？咁啊，同埋三个几月，大家都唔知系咪真得唔得？ 天天新款， 系啊。咁啊，幸好咧，就真系个数字咧，一路睇住咧，就跌到三位数字，咁啊，大家都安心啲啦，咁样。咁啊，人心惶惶噶，系咪？因为自己都唔知出街好唔出街好。自己會唔會中咗呢咁樣咁啊特別有一段時間就係、是、原來自己檢測陽性係唔算數，仲要落街再驗咁樣，哇你幾驚啊，仲要等成六個鐘，又風雨飄搖嘅日子，又凍，即係你即係發覺即係睇見都有種心寒和心酸感覺。 心酸同埋最差的時候卻又係最凍喎、 啊。 即是所有嘢好似一齐发生，不过呢个又系人生常态嚟嘅，我觉得硬系几时都系困难嘅系一齐嚟噶嘛。 祸不单行系嘛，硬系咁 样嘅。唉，真系，所以嗰阵时喺电视啊、睇新闻啊，啲老人家寒冷嘅当中等候啊，嗰种彷徨咁啊，真系心酸嘅。所以喺呢啲情况，我谂即系亦都刚刚嗰两个牺牲离开嘅，即系学生。都是很可惜，都是很惋惜，觉得很难过的。都祝福他们家人真的能够坚强面对啦，也都被安慰啦。我们不舍得的，但是真的不容易啊。 咁啊，困境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即都会想到是没有出路啊。是吧，即係自己諗過，唉，冇出路，咁冇出路點呢，咁就會即係諗埋一邊，跟住就會做咗啲我哋認為唉唔值得去做嘅事情同埋決定。 係唔係真係冇出路嘅呢即係呢個係我諗我哋常常去掙扎嘅，係咪真係冇出路呢嗱你頭先講到好好啊，林博士你就係提到話喂諗埋一邊嘛。点解冇出路？咪谂埋一边咯。 系， 即系呢个就系嗰种最痛，亦都可能我哋心理治疗要发挥作用嘅，就系我哋唔想佢谂埋一边啊嘛。 系啊，咁同埋咧，而家读书咧，大家真系学同学生们咧压力真系冇咁大，因为点解咧？功课实在多到不得了，系真系太恐怖。咁我最近有一个家长话俾我听。啊，个老师打俾佢咁样，喂咩事啊？咁咪同佢倾偈啦。咁啊，因为而家唔可以去到学校见家长嘛。咁啊，倾倾下偈之后，临收线咧就同佢讲：啊，你个女好好啊，佢交齐功课咁啊。咁啊，佢收线之后有啲惊讶，即系个女交齐功课唔系应该嘅咩？咁样点不知佢带咗收线之后同个女讲， 常态系未交齐。 系我同女讲话，阿女。老师几古怪，佢赞临收线之前赞你交齐功课，咁个女又话：阿妈，你估交齐系真系个个都交齐啊？好少嘅咋， 交唔齐先系常态嘛。 嗱，好老实地，我细个嗰时读书咧，小学嘅时候咧，如果冇做齐功课咧，真系好惊噶。是驚到不得了，然後咧神咁早就跑翻學校嗰個課室嗰度咧，走翻個同學就借本書喺度抄功課啊嘛，即係抄齊先加，即係先要學上堂，唔敢噶嘛。咁但係而家你發覺啲功課多到啦，嗱我哋當然唔鼓勵學生唔做功課啊，咁但係事實上個壓力大到係可以咁樣。 即係功課多係一個問題，但係我諗收支唔平衡啊嘛。嗱、我收支唔平衡嘅意思就係人生咧。出同入嘅要平衡啊嘛，食嘅消耗，食咗入去嘅能量同消耗量应该平衡。同样地，我哋付出各样嘅辛劳，但系我哋有冇一啲感情、心理嘅滋润咧？ 嗰個平衡。嗱，最弊疫情啊嘛，嗱，功課多就係常態啦。你估而家先多咩？係咪？但係疫情當中，喂，你諗下困住喎。 係由於實體課咧，仲可以咩咧？我哋啲咁嘅百厭聲咧係點樣嘅咧？老師喺出邊喺度寫白板啊嘛，係咪？我哋就喺後邊嗰度咧，就你又搣下我，我搣下你，咁就好開心噶啦。即係自己諗得辦法去玩， 有方法。有翻學同放學時間，有各樣嘅活動。喂，我呢度我痛苦咗四十分鐘上堂，我有翻幾多個鐘頭可以玩啊嘛，喐下啊嘛。我而家韞住， 而家一堂接一堂喎，啲 Zoom 係嘛，即係冇間斷喎，食嘢仲要偷偷地喎， 仲要阿媽夾緊， 阿媽後邊夾住你喎， 同我爭緊 WiFi 喎。阿媽或者阿爸間公司都 Zoom 開緊會嘛，係咪？咁嗰度同埋最攞命就係有啲家長係全程參與我上堂喎。 嗯， 我聽過有老師話家長問問題，啊，老師你呢度講得唔清楚，你講多次啊。 佢听唔明就以为 同学 觉 得好清楚，同学嘅家长唔清楚。喂，嗰种被困嘅感觉啦， 好啲啦。如果阿爸失业嗰啲咧，真系后边喺度刀光剑影，你都唔知点上堂啊。 由朝到晚真系好难顺眼嘅，系咪？即系大家被困家中，系咪？即系咁嗰种又系一种焦虑压力咯。嗱，功课已经有啦，对于个同学嚟讲，而家仲要困住，父母咧。我太太都餓我啊！佢以前係預備七晚食飯啫嘛，而家要預備21餐喎。 係啊，我兩早五晚係咪？成七 坐曬到嘛，我哋同埋盡量唔出街食飯啊嘛。 同埋食到有啲悶㗎，嗰悶係咩意思咧？真係食唔到味精啊！所以你记唔记得一放翻出嚟嘅时候，新闻片访问啲人，哇！出翻嚟食饭点啊？哎呀，食翻味精啦咁啊！ 咁你失败啲，我仍然食到味精。我本人确诊咗，所以我系密切接触，我都要自我隔离喺屋企7日啊嘛。咁我于是我咪叫外卖，叫外卖挂喺门口嗰啲都仲系味精嚟。 咁被困七日咧，系咪一个即系困境同逆境咧？吓，对我嚟讲啊，绝对系噶，一个失自由啊，感觉系。 我又有少少唔同，因为我谂我系忙惯啊，我同太太大家喺大学教书，我哋都好忙。咁有七日咧，虽然就即系完全唔出得街啦。咁我工人就 嗱個環境就自己間屋啊，呢個隔離咁啊爭啲嘅係 咁我工人就隔離咗啦，咁我就等即係14餐咪21餐外賣啦。咁亦都有啲老友即係擺啲嘢喺我門口嘅，即係接濟我啊咁嗰啲嘢啦。咁佢又好未試過，即係好耐未試過係完全唔喐喺度停擺。於是我仲好記得嗰個星期，我哋咪睇曬全套嗰啲咩五作咯。 啊，連續劇啊，平日唔睇嘅， 上網睇 冇時間睇嘅， 今 次睇曬。 我平時冇睇電視喎，我係即係睇新聞睇資訊。嗱，呢個習慣嘅。咁但係你嗰日冇嘢做嘛，中間即係你我仍然 home office， 因為好多嘢可以仍然係上網嗰樣做曬，但係好少咁停擺。嗱，我其實林博士，我咪講一樣嘢你聽咯，同一樣嘢可以有兩個唔同嘅睇法，同一件事可以唔同嘅感受，呢、這個我哋最識嘅最熟嘅就係搞錯得半杯水，仲有半杯水啊，係咪？我好深刻印象，我有个眼科医生朋友同我讲嘛，佢 O 晒嘴都唔知点好。佢喺医管局系专帮人移植角膜嘅，眼角膜有啲人睇唔到嘅，但系有人即系过身捐咗出嚟。佢咧系好小心将一片切做两片，咁可以帮到两个人咯。咁但系移植完咧，个个都有排斥噶啦，即系呢个系好即系好自然，因为唔系你噶嘛，咁咁好简单啫。医管局长开好简单药， 啊，真系身体好奇妙啊！唔系你就会排斥嘅，吓咪你贪咗人哋嗰啲钱咧就唔会排斥嘅，真系奇怪。 唔系啊，借钱梗要还噶，呢个天网恢恢咁睇。佢话有啲人系嚟到好多谢医生，好多谢捐俾我嗰个人，因为我而家睇得翻。但系有人嚟到。我系咪同佢有仇噶？捐啲嘢俾我都仲要是我滴眼药水啊咁。 哦， 咁另外亦有人话：医生你咪做错嘢啊？点解我成日要滴眼药水啊？喂，未做之前都解释佢听。嗱，你听唔听到？有人系好开心，我而家睇翻嘢。 系， 但有人只系为咗 滴眼药水就咁唔开心。 嗱，睇翻嘢而付嘅代价咧，系滴眼药水。咁、 嗯、 呢个代价其实对比你能够睇翻嘢系好细嘅啫。你话睇唔到嘢，你不断滴眼药水、嗯、都系 你咁咧，你就会好开心啊。但系你睇唔睇到？当我哋其中个问题系将一啲问题系咁放大。嗱，我困七日啦，哇，一世啊咁啊，咁你咪好痛苦好咩？好点过？但我同我太太，咦，对七日吓、啊，我哋当 honeymoon 又好咩都，你自己作掂佢啦。你两个嗱，我同我 太可以七日困兽斗噶，又可以喺嗰七日嘅当中互相喺度吹水扮嘢，系、咪？即系我哋就系咁样。你睇唔睇到？即系。疫情真系对我哋好多无法控制嘅嘢、 嗯， 面对无法控制嘅嘢，调翻转我哋谂下有乜嘢可以控制？我真系要焗住七日喺屋企啊！ 因为通常嗱，逆境嘅意思就系一啲我哋唔顺境嘅嘢啦， 系 咪？简单嘅，如果顺境我就冇所谓啊。你去旅行几辛苦，觉得好开心啊，一个顺境啊嘛，而家咁啊，逆境就系完全不顺，亦都唔系你想嘅嗰种嘅处境，系唔享受嘅，原本系。咁但系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心境一定系唔好噶啦，系嘛？喺唔好嘅里边，你点样处理自己嘅心境咧？点样处理嗰个逆境，面对嘅逆境咧？咁呢个系有得选择嘅。 所以而家嘅疫情，我已经当咗逆境啦，逆境同疫情都差唔多啦、 嗯。 你讲得好啱啊，个心境嗱，你亦都讲咗样好好重要嘅嘢，林博士。 嗯、 你话心情梗系唔好啦，咁你讲啲咩啊？就系、是、心情唔好咯。 系啊， 咁呢个就系事实嚟噶嘛，大哥，好嘢，我中咗招噶嘛。 我哋唔可以扮阿 Q 精神嘅，系咪咁讲啊？一定系觉得喂，而家系唔好啦、那个情况。 咁我咪接受佢咯。 系你接唔接受系一个问题嚟噶嘛，系嘛？ 中咗啦，啊，我工人中咗啦，我要咩啦？咁咪中咗咯。嗱，你可以呼天抢地，你又亦都可以话，唉、哎，终于轮到我啦。喂，其实总有喺阻紧噶啦。我認識啲朋友，我認識啲家人，個個總有一個喺坐緊喎。 唔係，如果都嗰陣時講嘛，如果你冇朋友中到，即係你冇朋友啊嘛，係嘛？即係咁。 咁然後你嗱，你頭先話諗埋一邊就慘啦嘛、嗯。你留意自己痛苦啲嘢，你就慘啦嘛。 嗱，我就感恩啦。呢段期間裏邊，我就一家三口都冇中到啊。咁我未第五波啱啱開始嘅時候，我有朋友就 send 咗一樣嘢俾我。佢話長長啲啲鼻毛咁喎，唔知咩啊咁啊，鼻毛可避啊咁啊， 咁我咪苦中作樂咯，成日 咁又有啲即係突然間你覺得，咦又有啲心理準備喎、啊，去面對呢個嘅處境喎、啊，咁啊幾好，即係我有時覺得嗰、那個逆境咧，你唔好杞人憂天，不過咧，既然嗰個逆境真係有機會發生嘅時候咧，你不如有啲心理準備去面對佢嘅。 煮到嚟就食啦，煮到所以中國人講隨遇而安啊 嘛。我爸咪好叻咯，佢哋成日講我天跌落嚟當被冚咁啊！哇，你真係講得幾輕鬆啊！真係。 所以嗱，真係慘嘅喺疫情嘅當中，真係譬如家居隔離啊，或者有啲人去入咗去即係一啲特別隔離設施啊，嗱。有一啲人嘅居住環境真係好惡劣啦、啊，咁、真係慘嘅。我哋所有嘢都唔變嘅，咁但係呢個就係個現實啦、啊。我哋接受佢，然後諗下，總喺當中嚟到行得過，其實係遠重要過我喺度日日生日日嗌呼天搶地，真係慘、啊，係咪？咁呢個 你日日嗌又係咁過。你唔日嗌都系咁个，时间咧就唔会因为你嗌咧去慢行慢啲行快啲噶吓。 问题亦都唔会嗌嚟改变噶。 嗯， 即系我哋仍然都你点嗌都系混嗰度噶啦。你点嗌而家我哋都要戴口罩噶啦、 嗯。 我今日开始戴翻一个，啊呢、這个我谂埋 之前戴两个噶嘛。 我听教噶嘛，日日嗌话带两个嘛。 哦，你同阿医生好熟嘅。 唔熟，我同个电视机新闻熟啫，系咪？我又衰啊，因为我买咗咁买以前买落嗰啲，我又谂话费事啦。有啲又而家叫改买啲更劲噶嘛，我用咗旧先啦。 唔系，咁你而家普通呢一啲又加个布嘅喺面啊嘛，话咁你唔一定要用最劲嗰种嘅。 系，同埋我亦都觉得让自己小心啦。即系我点样嗌救命都好，喂，洗多啲手啦、 嗯， 未洗手之前唔好出眼出鼻啦。 咁其實人生就咁過咯喎。係啊，我真係聽到好多人係辛苦嘅，聽到好多人，譬如我買餸已經啦，我而家係10蚊兩斤生菜啊，我係見過20蚊斤噶，係咪？我自己都諗。 咁咪嗱，好簡單，就係、如果20蚊斤嘅時候咧，就望住個生菜。望耐啲，又咪食少啲咯，唔好食咁快。 嗱，我真系买少咗嘅，我系好中意，我好中意食蔬菜，所以我同我太太日日都食一两三斤菜吸物。嗰阵时35蚊斤嘅，我咪买一斤算咯，食少啲啊。但系我即刻就谂到有啲人系买唔起噶啦，即系佢哋嘅经济能力去买唔起噶啦。咁我覺得，唉，都，所以我又識得好好啊，我又覺得香港人都系处处有温情嘅。好多人分享食物嘅，我聽過有間教會咧，我認識佢啊，佢特登啲教友去錦田，直情同農夫買菜同埋買魚叫湯埋，係送去一啲染疫嘅家庭啦，送去俾一啲即係經濟能力啦，佢哋嘅能力嗰間教會話佢哋送到100壺啫，咁佢哋已經嗱，即係我諗。做多做少唔緊要啦，最緊要有份温情，有份關懷， 同埋起碼都帶俾100個家庭有一種嘅人間有愛嘅感覺，係好緊要嘅，係嘛？即係千祈唔好即係覺得嗰、那個因為太少啦，個力量太少就唔做，我覺得做少少都好過唔做。 咁所以我覺得嘗試，我諗啊，有句説話，你面向光明，陰影就喺背後。是啊，逆境逆情，而家各样，而家第五波，我哋真系难保第六波。但系我哋嘅心，我哋嘅人面向住光明啦，面向住希望啦。我觉得我哋行得过嘅，我哋互相扶持。而家香港亦都有好多人做义工噶，系咪？去有人去长去老人院帮手做紧义工嘅，因为好多人染疫啊。香港，我想我哋仍有盼望，人间仍然有爱咯。咁我谂呢个都系即系疫情嘅当中，我哋要接受呢个真系咁。但系我哋行得过嘅。 所以每一日咧都即系喺逆境里边咧，其实自我鼓励咧系一个好紧要啦。同自己讲嗱，逆境始终都会过噶，就唔好话俾自己知咧，无路可走啊，毫无盼望啊，咁样就会谂歪咗啊。咁我哋想先听一首歌啦，咁就系关心妍嘅《另一个舞台》。 最坏地步，不敢给一双眼看到前途，只望不到，连人也没法做。到了身陷地牢，无论做到有多好，也会踏差半步。有谁完美不到？为何别人定要称赞我？为何被谈自己？什么苦果可种好结果？承认学行定要先跌过，才明白何为突破。摔倒了，躺下来仍高歌，已经从逆境跨过。跑到最快，仲成功看不到，如何接受挫败？挫折感你发挨，来问学了几多乖？你我亦可伟大，最大学会开解。为何别人定要称赞我？为何被谈自己的坎坷？要想再站起先去问，什么苦？重好结果，承认学行定要先跌过，才明白何为突破。摔倒了，躺下来仍高歌，已经从逆境跨过。不必感觉再竞赛，不管中途是在哪里落台，碰

可致电医院管理局各指定诊所，或透过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指定诊所预约功能预约。 但是如果出现警告症状，例如服用退烧药之后持续多于两日仍然发烧超过摄氏 38.5 度， 体温在摄氏35度或以下，抽搐、呼吸困难或气促， 不能够言语和不可以行动，昏迷、神志不清、意识混乱、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胸部或腹部疼痛、头晕、虚弱或脚步不稳，持续不能饮食、腹泻或呕吐多于两日，就需要直接前往急症室，并告诉工作人员听你是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的初步确诊或确诊人士。 如果遇上紧急情况，就要致电999，尽快安排救护车送院。 外交二十问。 回到来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以下是有关外交的题目。派往外地的外交领事人员，其实是派出国、派驻接受国的官方代表。例如中国驻美大使就是驻守美国的中国官方代表了。而问题就是，外交领事人员能否干涉接受国的内政呢？三个选择， A 不得干涉， B 可以干涉， C 视乎情况干涉。 呢啲情况一系可以，一系唔可以嘅啫，边会视乎情况而定噶？ 冇错啊，而且我觉得正确答案一定系不得干涉。 乜你今次咁肯定嘅？ 梗系啦，其实派出外交领事去其他国家，系代表咗两国嘅关系友好，但唔代表我哋可以对住其他国家指指点点。 咁你讲得好有道理，即使咧有时候大家意见不合咧，我哋始终都要尊重对方，所以不得干涉他国内政系好重要嘅大原则。 啱啊，所以我好肯定正确答案系 A， 不得干涉他国内政。 正确。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领事人员能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权和豁免，同样地他们都有尊重当地法律以及负有不得干涉该国内政的义务。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在直播室里面，除了林以乐之外，还有屈伟豪博士在我们当中。今天想分享的题目叫逆境自在。逆境里面人就很容易抑郁或者是焦虑。但是两者怎样分呢？多得屈 很难分的。 很难分 的。我们叫做孖生兄弟的。 哦、 在病理上面很有趣，有抑郁呢有时不自觉就慢慢有埋焦虑。有咗焦虑又会抑郁啦，因为我抑郁好 down， 个人好沉，我都做唔到嘢。我咁于是 咧，咁我点样界定我会系抑郁先？ 咁我其实主要揾原发咯，即系嗱，你如果你问点样界定抑郁，就系、是、好简单啫，你成个耷晒落去，你坐喺度都耷耷耷，唔想喐嘅，冇晒动力嘅，乜 都 好灰 啊，打机 咁嗰啲好大动力啊，嗰啲你硬系玩嘢啊，系咪嗱？如果好簡單啫，抑鬱就係成個人墮曬落去，冇能量，乜都負面， 無力感啊！ 焦慮咧調翻轉頭，你一個上一個落啊嘛，焦慮就上，將啲嘢無限放大，諗到好誇張，死得啊死得啦，災難啊咁，所以焦慮咪當你咁谷到咁行，你咪好似條圓掹到行咯。另外嗰個抑鬱就沉曬落去，起唔到啦。咁一个起唔到， 即系两极嚟嘅，高低两极咁噶啦。 可以咁讲嘅一个情绪，总之抑郁就好好灰好负面，焦虑就好大镬好大镬。咁你两个焦虑咧就嗱，你头先讲 一起一跌就唔係嘅，除非嗰啲叫 bipolar 啦，即係嗰啲係兩極性啦。咁或者嗰啲 psychotomia， 即係冇講咁多講咁多學名。即係總之嗰個情緒，你不斷覺得咧好死啦死啦死啦，好慘好負面噶。咁嘅時候咧，而頭耷耷眼濕濕，現金都唔會執，冇動力嘅，通常都係抑鬱噶啦。焦慮咧，通常將啲嘢誇大、誇大、誇大，大鑊、大鑊、大鑊。咁所以講好緊張。我哋話有樣睇噶嘛，一入到嚟坐喺個病室嗰度，我都望，但係喺度都唔喐嘅。譬如我有個病人，自己都嚟唔到。 不過嚟得到輔導室嗰個嘅抑鬱就未到最嚴重嘅，係嘛？即係如果嚴重嚟都嚟唔到喎。 可以咁講嘅，但係有家人噶嘛？呢個世界好多時候，譬如我好多病人，佢嚟係家人捉住嚟噶嘛，陪住佢嚟噶嘛。譬如我有一個病人，佢嚟到佢阿媽話點好啊，我女冇咗條頸點好啊咁，冇咗條頸就佢屋企都頭耷耷嘅。我啲有啲好重症嗰啲抑鬱係直情你起身啦，去下廁所啦，唔食嘢都飲啖粥水啦咁。但係焦慮咧就反而要撳住佢啦。佢成晚唔使瞓啊，瞓唔到啊，唉，慘啦慘啦，點好喺度騰喺度度啦，喺度啊，係咁抹，即係諗辦法令到自己冇咁焦慮，但係令到自己冇咁焦慮嘅辦法，又令到自己焦慮咯。 係啊，點解飲極水都咁焦慮嘅咁啊咁啊？ 然後仲係好急尿，仲去多次，去到其實冇啊，即係你凝住凝住，你明咩咯？然後仲隻手仲係污糟，隻手仲係污糟，仲係洗。我有冇其實頭先我上床瞓，我有冇熄燈嘅咧？唔係熄燈都易睇啊 ！sorry， 我有冇熄個腦咧？我落咗街，頭先有冇鎖門咧？我死啦！我喺度不停嗱，你唔停到啊！個焦慮死啦！我會唔會中招啊？我會唔會中招咧？我頭先咳咗一聲，係咪咧？你誇大啊嘛！咁呢個 事實上喺疫情裏邊，有啲人焦慮到就係連落街都唔敢落噶嘛嚇。咁你三個幾月係從來冇落過街噶嘛？ 因為佢誇大咗個危險性啊嘛。嗱，唔係話冇危險，不過你只能夠做曬所有嘢嘅啫。我介紹一個伯伯，佢咧就都成七十幾啦。咁咧佢就前列腺癌。咁咧就醫生話七十幾啦，即係前線啊，即係前線癌係即係發展得比較慢嘅。咁佢好擔心，好擔心。睇咗幾個醫生，我後來介紹咗泌尿科醫生，我話你睇啊。泌尿科話：，使乜睇啊？爸，佢都七十幾啦。佢話睇嚟做咩啊？梗係做乜啦？前線慢慢啦。 我諗住我八二歲㗎，醫生啊。 醫生好喎、啊，個醫生話：，你知唔知啊？一百個前線癌。嗰啲死嘅真系死嘅咧，其实得七个到噶咋？ 就系、是、可能我系嗰七个啊嘛。 嗱，你咁谂咪死得咯？ 唔系啦，就焦虑人系咁谂嘢噶嘛。 那个医生话一百个前列腺癌中招，真系前列腺癌死嘅得七个咋，其他嗰啲啊就系唔开心啊，一阵就血啦，一阵咩？不过你啊，其他仲好啦，使乜紧张啊咁？我爸爸听完系，且食饭都死啦，人生，系咪？即系唞气都死啦，会咁啊？咪咁，不如开心心生活啦。咁呢个咪就系咯。其实落来落去都系啫嘛。那个抑郁症系夸大咗负面，那个焦虑症系夸大咗嗰啲压力困难。咁你头先你都话咯，谂埋一边，系即功课好多，翻学咯。是不是要去到咁绝路呢？想到最衰了，我真的考不入，真的读不上，那怎么 办？临班咯， 临完都再临呢？ 不紧要啊，再临咯。有个问题， 使死咩？ 系唔会死噶，你明唔明啊？ 喺横掂呢度讲啊，爆埋啦！我读过两年一年班，一临咗一年。 冇所谓噶， 我小学四年班又临咗一次。 咪临班咯，冇问题啊。 我中一咧又临班，我谂啊制唔过。 临班咧有两个好处嘅、啊，第一个好处系识多咗几批同学，系嘛？咁你毕业之后咧就咦同学众多啊。 我冇你咁好，因为我细个好穷，系冇活动嘅。嗱，我应该 唔系啊？你每临一班都系就多一班同学喺度咪嗱人哋。即系六年就小学毕业啦，你又读咗七年，你系咪多一班同学先？ 我读咗系啊，我唔 即系我觉得个问题。 我读咗八年哦， 唔系啦，咁你多两班同学。 然后我中一就本来临班，我就转校。然后咧，我中五临咗一年，咁我考咗两年会考先过到， 咁啊考两年大学都入唔到 ，in 都冇得 in。但系我而家都有份有得教大學啫，當日唔收我冇冇得 in 嘅，但係我都有份教啫。 各位聽眾，你睇下呢個都係博士啦，係嘛？你即係咁驚用咩咧？ 我個博士係堅噶，真係真係讀翻嚟噶，唔係買噶，喺美國拉神曬噶。係 啊，仲係即係挑燈夜讀，好辛苦嗰只。 我仲過癮啦，到我讀緊，我卅歲先可以讀，我讀緊嘅時候。我因為我讀心理治啊嘛，其中要做心理評估啊嘛，我讀到心理評估嗰科咧，咁啊攞啲問卷嚟自己做下，原來先發現自己讀寫障礙。 我都係讀寫障礙 啊！我唔識轉英文嘅，所以到而家我喺大學教書係 teaching fellow， 我唔係教 research fellow， 即係因為我係嗱有兩類噶嘛，一類即係教得好，一類咧就係做研究，因為我自己讀寫障礙研究要寫文就唔好掂。我唔喺度晒命啊，阿林博，你同我都读写障碍，你同我都做读到博士啦。 嗯， 人生好多条路嘅。 同埋嗱，我觉得香港咧，有时点解会逼到啲小朋友无路可走咧？就觉得喂，因为输在起跑线啦、啊。如果你入间小学唔好，又入唔到间好中学，入唔到中学，入唔到好大学，咁啊弊噶啦！你冇大学毕业出嚟咧，就唔够竞争力。喂，其实我哋上一代阿爸阿妈就好好嘅，因为嗰阵时个经济唔好啦，能够读大学毕业嘅人好少啊，就会同我哋讲。行行出状元啊，仔咁啊，真系咁样同你讲，佢自动安慰你添啊，快啲出去搵嘢做咁啊！真、嗯， 我觉得落翻去，其实面对人生，我要谂负面，我哋真系冇日过得到咯、 嗯。 我拧翻谂翻，你同我都喺即系呢啲咁嘅考试嘅当中都挣扎好多，系曾经系个失败者。但我亦都唔覺得我而家要讀博士先係唯一出路，而係揾翻自己真係中意嘅嘢。我哋排自己中意嗰條隊。我諗我哋人生令翻特別，我而家年紀越嚟越大，更知道乜係珍貴，乜係長久，咩係永恆。我揾到我心靈裏頭更寶貴嘅嘢係遠重要，我攞到一兩個博士學位啦。沈祖尧咪有一次我听佢讲，我听到真系眼湿湿，就系佢讲佢沈祖尧同大学嘅教务长同嗰个嘅学生事务长去探一个家庭啊嘛，就系嗰个学生喺中大跳，即系又系自杀啦。原因就系有一科唔攞唔到 A 咋， 一科攞唔到 A。 佢一路由学士学位到佢读紧硕士学位，读紧硕士嘅，但系有一科就系过唔到。 嗯。 即係有時諗下，我哋係咪要推到咁盡呢？嗱、 嗯， 我成日就係諗，有時要問自己，究竟我諗到咁差，係自己嚇自己，定係真係咁差？嗱、 嗯， 我大不了生 cancer， 咁我就知道輪到我咯，咁啦，咁呢個係真實嘅受傷嘛。但係我擔心自己生 cancer 係咪好唔抵？ 係啊，嗱，通常咧喺啲統計裏邊話俾你同我知咧，就係我哋憂慮嗰啲嘢咧，大部分都唔發生嘅。系咪你明白？你谂下，听朝早啊，有冇早餐食？你忧虑做咩？听朝早你多数有得食嘅，好少我吃。 丘吉尔英国首相咪讲咗个名句咯，我一生都为嗰啲从来唔发生嘅嘢忧虑。 嗯， 嗱，佢惨咯，佢做首相嘅时候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嘛、嗯，德国日炸夜炸啊嘛，佢、嗯、坚持留喺伦敦唔肯走啊嘛。嗯喂，佢真係佢喺地堡嗰度，真係可以有個炸彈掟到正炸埋落去個噃。但係佢都係咁過，但係調翻轉頭，炸彈炸佢唔死，但係佢自己就抑鬱症。佢就話：我一生都佢自己講嘅，一生都為嗰啲從來冇發生嘅嘢憂慮。咁喺疫情裏頭，我哋有啲真實嘅嘢，例如經濟啦，例如活動啦，例如唔方便啦，例如好多嘅情緒。我哋真系要分清楚边啲真系整到我啊！我真系中咗啦，我而家肺有阴影啦，我真系唞唔到气啦，呢啲系真嘅。但系担心我会唔会中咧？担心我一路落到去嘅时候系点咧？你系担心我份工咧？喂，煮到你就食啦。 煮咗嚟就食啦。譬如我如果我中咗，我老婆都唔。 最主要嗰个嘅想法，我就觉得系话，你就算担心，系咪件事就可以减轻咗会发生唔好嘅嘢嘅可能性咧？佢都唔系噶，佢都已经发生咗、嗯。你与其花时间去担心咧，倒不如去花时间谂下点样去解决，咁会仲好啲情况系嘛？ 应该就系谂下求生啊，定系？即是求生啦、应变啦，定是情绪在度处理啫嘛？嗱、 嗯， 情绪好得意嘅，情绪始终是情绪。例如我去医嗰啲惊恐症病人，突然间惊到死啊，惊到会好似即刻死啦。我是需要花个时间训练佢，同埋让佢真系知道咧，我嘅感受是真，但是嗰啲病症是假的。 嗯， 啊，我会唔会死咧？我会心停咧？是假的，但是你的惊是真。同样地，我哋唔系讲惊惊恐症，但喺逆境里头、疫情里头，我要分清楚，我而家系惊定系真系中？ 嗯， 真系有事，个肺唞唔到气，定系我惊唞唔到气？ 但系我哋喺即系。呢、这个嘅专业上边咧，我哋几时先需要一啲嘅专业或者啲药物嘅帮助咧？ 嗱，当你最简单就是你顶唔顺啦，我觉得有药物就即系点解即系挨落去咧？有好多人就好抗拒食药嘅，咁我可能我哋做呢行就好咩啦？喂，我哋日都食好多化学嘢噶啦，最重要我哋系唔会上瘾。咁但系好多药物其实真系唔会上瘾嘅，调翻转系上心瘾嘅啫。咁所以我喺外国執业嘅时候咧，我系同精神科医生一齐拍档。 记住，我哋中国人食嘢系药膳嘅，即系煲汤补啊，系药膳嚟 嘅。系咯，咁所以当嗱，你头先问几时去咧，我好简单讲几句啦。如果你有啲患乜患物嗱，凡系我哋对心理治疗患乜患物都唔好嘅，听到嘢啊，睇到嘢啊，睇到古灵精怪嘢啊，咁当然唔系一次半次，有时我攰得滞，好唔开心都会。 嗱、啊，所以最近嗰啲咩话中咗呢个嘅新冠状病毒嘅人咧，就会长新冠咁，跟住咧会有老毛啊嘛。 我日日都老毛啦，我未中都老毛啦。 系咯，我哋平日都有喎，对唔住。 咁同埋时间好长啦，即系话长。时间都睇到咩？另一样好重要嘅指标就系瞓觉。如果瞓得好差，长期瞓得好差咧，都应该睇下医生。 长期系几耐咧？ 第一我要问佢瞓几多个钟。我三点钟先瞓，十二点嗰啲唔算。咁长期你有都成，如果你成个月都系夜晚瞓唔到，朝头早仍然同样时间起身。嗱，你夜晚三点钟瞓，十二点起嗰啲，我哋唔算系瞓唔到啊，因为你 迟咗瞓啫嘛，就迟起身。 你改咗你个生理时钟啊嘛。咁另外就功能受损咯，我开始做唔到我平时做到嘅嘢咯。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如果有危险嘅，你觉得自己会即系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咧？咁咪盡快睇醫生咯，唔一定要食藥嘅，但係醫生做咗評估，亦都未必係可能精神有問題，你自己內分泌咧，啲荷爾蒙咧，咁嗰啲咁咪防備咗咯。 所以基本上就係話，當自己發現咧嗰個情況唔係咁好咁嘅時候咧。真的要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睇医生啊，咁同埋唔好惊，睇医生一定要食药，食药又唔好，咁你唔好谂咁多住，睇医生先。 医生话你可以话你唔使食药冇事啊， 咁你医生评估之后，你都同可以同医生商量嘅，因为佢唔可以逼你食药噶嘛。你话喂，我唔食药得唔得啊？医生，唔打针得唔得？医生，所以唔好咁担心，基本上系咪？咁我哋先听一首歌，系陈奕迅嘅《孤独探窝》。 知道石头要几多眼泪才被冲走，你总只探过一下推一下石便会失手，你可知我背后有几多冷汗朝着你流，如共你再错失半步便是我的尽头，我信那可退后，你要劝阻我不会行右，望着这道的影像摇曳跌宕，仍然优雅地盲目搏斗，明白没有任何难度我都接 慰啦。团聚够，裂痕未够，凭什么换对手？抱上抱下，我撕不倒的一个木偶，我一跌一碰，碰地毡不懂痛楚，任由你践踏，强迫你回头。至少可制造留下理由，其实我怕说声再会便是世间尽头。明白没有，在悬崖上哪可退后，你要转左我不会下右，望着自己的影像摇曳跌宕，仍然优雅地盲目搏斗。明白没有，任何难度我会痛惜你最新好友，捏着自己的心脏强烈跳动，但求跟你伴奏。残酷够，恩赐未够，离别老别遗留，团聚够，裂痕未够，凭什么换对手？抱上抱下，我撕不倒的一个木偶，我一跌一碰，碰地毡不懂痛楚，任由你践踏，强迫你回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新冠疫苗接种的需求和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使用情况，调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运作。有五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关闭，港大陆幼堂的接种中心提供服务至今个月22号，中央图书馆、九龙湾体育馆、教育局九龙塘教育服务中心和荃湾体育馆的接种中心将会在下月1号起关闭，其余21间中心会继续在6月份提供服务。下个月1号起，沙田圆洲角体育馆和荃湾体育馆儿童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分别迁往沙田中大医院和葵涌临时德医体育馆。除了为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伏必泰疫苗之外，亦都会为5至11岁儿童接种适当剂量的伏必泰疫苗。港鐵表示，因應第五波疫情趨向緩和和社會逐步回復正常運作，將會在今個星期五起進一步加強非繁忙時段的列車服務。輕鐵亦都會由今個月14日起加密班次，到時所有鐵路線和輕鐵在繁忙及非繁忙時間的服務都會回復至第五波疫情之前的水平。港铁话，今个礼拜五起，5条铁路线，包括港岛线、将军澳线、观塘线、荃湾线同埋屯马线，将会分别加强星期五夜晚8点后同埋周末公众假期嘅服务。大部分班次将会加密至大约每2.4至6.5分钟一班车。港铁表示，东铁线快将全面以新列车运作，中期翻新列车将会完成任务。港铁安排一部载客中期翻新列车在星期五下午1点在红磡站1号月台准备，之后会开去沙田站，并且在站内短暂停留，被公众影相留念。缅甸一间法院早前裁定昂山素姬贪污罪成，入狱5年。他向当地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法新社和路透社分别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法院在没有听取任何一方理据的情况之下，已经驳回他的申请。缅甸军方未有回应。 昂山素基上星期被裁定以现金和金条的方式从最大城市仰光的前官员收取60万美元贿款，罪名成立。律师引述昂山素基形容指控荒谬，提出上诉，今日获最高法院处理，但是聆讯不对公众和传媒开放，而律师团队亦都被禁止和记者对话。76岁的昂山素基目前被缅甸军方软禁在首都内比都，连同其他早前被定罪的案件至今面临11年的监禁刑期。他另外亦都被指控其他罪名，如果全部成立，最高可被判监超过150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043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0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9，日元129.98，瑞士法郎0.982，加元1.283，人民币6.656。英镑兑美元1.25，欧元兑美元1.056，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6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6.65美元，卖出1,868.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个礼拜初期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讲个疫情方面的问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而家一路都监察住一些数字，无论的确诊的个案、污水监测，以至到一些香港大学的指标，所以一方面要稳控疫情，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放宽的时候都是逐步有序和安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日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Smart Patch 究竟系点用嘅咧？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 ，Smart Patch 就系一啲安装喺生产设备上面嘅一个小机器啦。咁我会叫佢做一个大脑啦。咁就可以好轻松简单咁样将每一部生产设备咧都智能化，从而可以将成条生产线提升为成为呢个智能制造。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生活需要高级感，咁样嘅书名非常之吸引。呢本系畅销心灵作家小野嘅一本力作。小野原名李远，二年71岁，生于台北，曾经任中华电视公司嘅总经理、影视音实验教育机构嘅校长。 小野在台北市立成功高级中学毕业之后，进入师范大学生物系取得学士，亦都曾任大学助教。他在中学时代已经开始投稿，曾经取得多项学生文学奖项。 就读大学的时候，在《中央日报》发表《勇之心》一书，此后成为流行作家。30年之后，他形容这本书是在一个很蠢但是很纯的时代，大学生寻找自我和爱情的小说集。大学毕业之后，小野前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留学，攻读生物学博士，但是仍然持续写作。上世纪80年代初，他亦都曾经投入电影工作，同吴念真、侯孝贤等人一起合作推动新浪潮电影运动。现在他旅居日本做设计师，成为新世代心仪的新心灵作家。 小野感情细腻，喜欢思考，长期致力于生活方式的研究，从未停止更好的生活方式。在《生活需要高级感》这本书，小野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用文字讲给每一个人听，所有的困境都来自因循守旧，而世界瞬息万变，不能够裹足不前，要积极寻求改变，才能掌握人生的主动权。如果你因为忙碌而忘记好好地生活，读了这本书就会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感，将80分的人生活出100分的精彩。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生活需要高级感》，作者小野，由高宝书版集团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次同阿 Dr. 威威豪博士傾偈咧，都學識好多嘢啊！咁啊，今晚咧，我哋提到即係逆境裏邊咧，點樣可以活得自在咁啊？所以而家最後一部分啊，講即係點樣活出好心情咧？咁呢個係真係唔容易嘅事啊！咁我而家最近咧啲個幾月啦，就同上海啲朋友不斷都有聯絡啦。咁啊，哇！佢哋真係逆境同困境啊，唔係講笑啊！經歷咗即係初初話4+4噶嘛，係嘛？即係浦東lockdown 4日，然后就到浦西咁样。咁我已经同佢哋讲，你哋真係唔好信啊，因为呢 Omicron 呢係上到嚟呢个上海都唔会变嘅。咁卒之就真係 lockdown 咗成个几月啦。咁里面经历过咩事情呢？就係真係困咗大家，连落去小区都落唔到，淨喺屋嗰度。咁啊，連嗰啲嘅订嘢呢就订唔到，因为冇人可以送货啊。咁点办？咁啊，佢哋好嘢，我覺得卒之咧就係翻去古代，以物易物，好嘢。咁原來咧喺以物易物過程裏邊咧，最值錢係咩？知唔知道？多多屈 乜啊？ 無糖可樂， 哇！最值錢，只要有即廣告啊你啊！ 只要有個無糖可樂就可以換乜都得咁。 哇！知我入翻批啊！ 係啊！咁有啲人屋企有寵物咧，只貓咧又可以借俾隔離屋個人咧玩4个钟，可以換棵菜咁樣咁咯。咁佢即係大家嗰個守望相助咧，以物換物咧，又過咗一個難關咁樣，又幾有趣嘅。 所以你已經講咗喺呢度幾個好重要嘅求生原則啦，即係困難嘅當中，疫情裏頭，你頭先講嘅嘢已經好啊。第一，佢哋互助，係 啊。 我發覺嗰啲人啊，我又拋書包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研究了很有趣的，在那些集中营不是死很多人的，很多人根本那个环境恶劣到受的苦是生存不到的。发觉竟然发现一得意的一件事，有些人呢自私啊，偷人东西吃啊什么那些呢就捱不过，即不是被人打死，是自己饿死捱不过。但有些人呢还在很困难的当中帮人，甚至分自己的很微小的食物都跟人分呢，嗰啲人過得到喎。嗱呢樣嘢咧，讓即係俾我睇到原來人生嘅價值正唔係淨係立啊，而係當我肯去幫去分別嗰啲人咧，其實快樂好多，亦都以生存意志好好多。 亦都因為咁咧，慢慢發展另一門學問叫正向心理學啊嘛。嗱、 嗯， 落翻去我哋香港啦，我識得嘅朋友，我哋因為我好多教會朋友嗰啲咧，分口罩、分咩送咩買菜、拎罐頭上去。我仲記得我教會有個弟兄講同我講，佢話去到佢話嗰袋嘢喺教會送過嗰袋嘢重到拎唔到，我都諗交錯有咩度咁大袋啊？又米又罐頭，使唔使咁大袋啊？點知佢話佢上去真係喊，一家七口個爸原來疫情中咗過埋身，另外六個人係落唔到街買嘢，有兩個老人家，另外幾個細路咩？然後佢又覺得有份內疚，點解好似啊自己點樣拎上嚟仲自己咁樣嘅脾氣咧咁？嗱、 嗯， 然後佢再去關心再咩，佢人生快樂好多喎、哦。嗱，中調翻轉頭，佢去做疫情呢啲，佢冇中招喎、哦，我唔知點解喎，係咪？可能個抵抗力仲強、哦。 因為有一篇文章講嘛，如果喺疫情嘅裏邊咧，你去幫人咧，你個免疫系統咧，即係免疫能力係提升咗嘅咁樣。 係係，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個人快樂啲，個人積極啲，個人願意付出、給予、分享，所以無敵是愛咯，咪有首咁嘅歌㗎。是不是許冠傑我忘記了 無敵之愛 即 總之有些時候原來這個世界不是打贏人最惡、反而那份愛改變世界就在這裡啦你看到剛才喂我互相幫助第二呢 他逆境求生、以物逆物、原來我們肯接受這個世界有些東西是有一個現實然後我想想怎麼生存 突然間發覺自己的雪櫃是那麼多東西的你知不過你是差些東西你差些東西就是隔離屋又 有一個小區裡面你平日大家真的不懂的在個困境裡面他透過即微信、有些群不同的群組一發放說我需要什麼你有沒有什麼我估不到那個資源是很豐富的我缺乏一些原來總有人有的咁大家去換咗之後咧，係好開心。 咁你肯彈性嗱，我一定要咁嘅，我一定唔係咁嘅，咁咪好困難咯。喂、換啦，俾只貓你玩下，整棵菜嚟啊，一棵菜咋扯咁。咁你但係咁樣，當你肯彈性處理人生就快樂好多。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我聽到佢哋肯接受現實啦，即係出唔到嗰啲日幾多日。嗱，我好記得一樣嘢，我同我太太兩個去美國讀書。你知好艱苦啊，兩個讀書喎，大哥。咁我講嗰個説話，我話當我冇得揀嘅，我乜都得嘅。嗱、呢個到我而家嘅信念都係咁。我有得揀，我一定揀，係咪？哦，有A 餐 B 餐樓，我梗係揀咯。或者我有足夠嘅錢去揀食咩嘢，我一定揀。住邊間酒店嗱，我準備 station 啦，咁我一定揀。但到我冇得揀，我乜都可以得。食得几差，住得几差，瞓得几差，我都可以得。 即系我阿爸嗰度金句啊嘛，即系粤语残片啊，就话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啦咁啊嘛。 鬼叫疫情啊，困住啊，顶硬上啦。嗱、我有得拣，我一定拣。但冇得拣嘅时候，我哋学下就硬净硬食啊。食食下冇嘢 嘅 喎。 其實你面對人生好多個問題咧，當你識得咁樣諗嘅時候咧，嗰、個問題就迎刃而解嘅係嘛？即係喂，鬼叫你揀咗個老婆啊，咁你咪頂硬上咯？點解你諗到做咩？鬼叫你揀咗咁嘅老公啊，咁咪頂硬上咯？ 點解講到冇得揀？你突然間諗呢啲嘢嘅？ 只要佢唔係呢個嚇虐打你嘅，或者對你人生嗰個嘅安全有危險嘅，咁你。頂硬上啦，有時啲嘢人嘅關係咧係頂硬上，真係又過到嘅。 人生好多時候都係稱噶啦，我覺得。我辭職慘啲啊，定留喺度慘啲啊？ 兩樣都咁慘噶，可以係。 唔係一定有比較嘅。我留喺度真係好辛苦，我老闆變態嘅，不過真係需要份糧。我如果呢個月唔攞份糧翻，我租唔掂，我住喺劏房，我俾嗰個大耳窿。即係業主係任劏我嘅水電費，我唔掂咁我就啃落去㗎啦。 為咗生活係嘛？ 亦都你頭先講到我揀咗個老婆啊，咁喂，你其實你可以走 㗎。我點解用啲例證呢？因為你係婚姻專家嘛。 但 係 其實我哋生還生啊，我哋其實唔走，其實我哋裏頭知道 我走了可能仲惨噶。嗱、 嗯， 呢、這个丈夫真系唔系绝对理想，嗰、那个太呢、這个太太真系唔系真系攞 A 嘅，但系放手可以仲痛噶，放手可以仲伤噶。咁、 嗯、 其实当你咁睇嘅时候，我成日觉得咁你唔选择唔走。即是其實佢真係有好處啦， 嗯、 真係有嘢。咁我哋發展個好嘢咪 OK 咯。所以我真係出唔到街、啊，困住、啊，諗下呢幾日我點過咯、 嗯？ 我點樣令自己過多啲咯？咁彈性求生嘅啫嘛。咁呢個人生就去啦。同埋頭先講到，哦，原來幫人啦、啊，原來肯彈性啦、啊，肯接受啦、啊，喂，多啲正能量啦、啊。人生真係啊，我覺得得半杯水咋。定系仲有半杯啊！ 哇，咁我觉得喂喺小区里边，我发觉原来我啲街坊嗰啲伦理咧咁多嘢噶，咁、這、呢个真系好令到你好正能量啊！你明唔明啊？ 系咯， 储下储下，大家拎出嚟咁多嘢啊！原来咁样啊！ 所以你要比较啊，竞争嗰啲一定系揾叻个人，叻过自己 人我朋友就好抵啊！你知啊，佢因为佢系加拿大籍嘅，咁就惯咗。你知喺加拿大生存嗰啲人咧，就屋企又有两个雪柜嘅，咁啊专系买埋啲肉啊挤晒喺度雪住先嘅，咁啊到食嗰时候拎出嚟解冻嘅。咁点知喺个小区里边，多数都冇呢啲习惯咁啲人，咁所以菜就有啦，肉就冇啊！哇，佢肉佢有啊，不过冇菜喎、啊，冇 咁咪。有时人生都发觉好多嘢凹凹陷嘅，我哋读圣经就话万事互相效力，即系原来，即系原来呢个世界好多嘢咧转下转下咧，啊好多嘢环环紧扣，人生都唔系咁绝望噶，系好多好多祝福、好多开心嘢噶。讲咗两个雪柜，我都屋企两个雪柜噶， 系嘛？ 可能我喺美国读书，又喺美国生活咗一段时间，翻到嚟我又系好多嘢嘅，中意啊买埋一大堆。不落到去嘅时候，如果有人需要，我咪做人咯；有人要嘅，我咪分享咯。同埋我自己另外一个可以开心嘅就系你同人有结联系啦。嗱，我实体见唔到你，我困住；我逆境见唔到你，但系唔好停啊！呢、這个世界有 Zoom， 有好多方式，我仲见面噶嘛。我哋仍然可以互相问候。嗱，孤单嘅人好难挨噶。 系啊。 所以嗰啲極權國家咧，其中一個懲罰就係即係嗰啲控制人嘅就係你單獨囚禁啊嘛。 嗯，仲要熄曬燈， 仲攞命， 黑漆一片， 仲攞命， 真係最恐怖啊！嗰啲 即係當人好多人始終係一個群體嘅羣體嘅、 嗯， 人唔可以自己單獨生存噶。我唔結婚，我都有扎 friend 噶嘛。 啊，所以佢今次上海裏邊咧，雖然話係落單咗，連樓都落唔到，咁但係突然間喺個 WeChat 群組裏邊咧，多咗個群體喺度喎。 係啊， 即係百幾二百人喎。呢啲人平時唔識嘅喎，咁而家真係街坊嚟嘅老友咁啫。 咁你同人有聯繫，你就快樂好多嘅咯喎。你自己困住自己就好惨喎！嗱，我哋最好，我哋当然社交距离啦。而家疫情嘅当中，咁但系有啲时候可以唔一定有社交距离噶嘛。 我觉得个社交距离又反而如果积极去谂下咧，又唔同咗，唔同咗喺边一度咧？就系、是、以往我哋十二个人一大班人喺度食饭咁样，其实嗱老老实实十二个坐喺度咧，你都唔能够同嗰十一个人倾到偈嘅，你都 系各自 zoom 紧， 系啊，都系搵个 各自 WhatsApp 紧。 坐喺你左右嘅嗰三四个先倾到、你嗌个对面咩？系咪？咁所以但系而家你话四人一台咁样，咁好啊！咁咪即系四个真系倾到偈啦！咁啊，嗰个嘅友谊嘅建立咧，系比以前十二个人咧系好多嘅。 咁同埋即系细十二个人，我可唔可以真系强即系清晰地每天都揾一啲时间同一啲人倾下偈咧？ 嗯， 有啲人问候下咧。有啲人關心一下咧，嗱社交距離係叫我哋唔好控咁埋啫，唔好咁大群人集結啫，係咪？但係唔係叫我哋斷六親噶嘛？同埋而家咁多嘅溝通工具，我哋用各樣咩 WhatsApp 啊、Skype 啊、Zoom 啊， 同埋仲有個鏡頭，你真係望到對方嘅。 係係係，係咪？喂，我疫情期間我照教書咋，我冇停過噶。我啲同學啲學生一樣上我堂噶咋，因為咁樣嘅時候，上司同人結連啦。當然呢個係廣嘅，但我亦都有深嘅一度。 嗱，廣嘅多啲人咯，同人吹水咯，你落群組咯，你頭先講成個 WeChat 百幾人咪吹咯，但你有幾個人係可以傾心事嘅，係人生嘅貴寶嚟噶。 同埋咧，困境嘅裏邊咧，逆境嘅當中咧，就唔好成日覺得諗住冇出路。我有一個人咧，就三月六號又飛咗由香港飛咗上去上海啊！我本應我都十號飛上去噶，好在我冇飛。咁啊，點不知咧，佢又隔離咗14日之後咧，就再加7日。咁啊，以前咧，我舊年上去嘅時候，嗰七日咧就可以自由行嘅，但係佢話而家唔俾啦咁樣。咁又運多七日至下一日，咁啊佢就感恩喎，運咗兩日咧就話，宣布而家突然間改咗個措施啦，可以放你走啦，咁佢就周街走。但系咧，其實佢留咗六個星期，得七日真係喺街嗰度嘅，其他都運曬喺度。咁我就同佢講：喂，你唔好啊，快啲走啦！咁佢話：好，唔走得喎，落去深圳有隔離14日喎。咁我翻香港啦，咁啊唔走唔到喎，要檢測喎，又要。book 到架車啊！而家成1200噶，由浦西去浦東機場，咁啊仲要訂到機票喎。咁啊，我哋落去喺個 reception 嗰度，就同嗰個人掠去叫個經理出嚟，你話俾佢聽，嗱，我冇預喺度住咁耐噶，再住落去我冇錢噶，你一係就放我出去檢測，一係咧就我喺度住咧，我你唔使俾我交租，好得咁你決定啦咁啊！即係個經理話：你出去檢查，出去檢查。咁好神奇地咧，就真係又揾到架車，咁佢就可以咧兩日內檢測完，坐得架車去到機場，跟住坐夜晚班機翻到嚟香港。嗱，所以我覺得喺個逆境同困境裏邊咧， 彈性求生咯， 係啦，你坐喺度自怨自艾咧，嗰個處境係唔會變， 彈性求生咯。当你肯变肯转，一定揾到条出路啊！柳暗花明咩话？ 又一村咯、啊，如果再有一村都几好嘅。好啦，咁啊，多谢阿多多屈啊！咁我哋最后咧，想送首歌俾大家。咁啊，预告咧，听晚啊，系仍由邓达知道系吴玉成医生咧，阿医师咧系负责分享个题目，叫做《马来新年咧凉野文化》嘅。咁我哋送一首歌俾大家，梅艳芳嘅。夕阳之歌。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念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就觉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的臂弯，伴我走过患难。风波中心灰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关，一天上到归。沧桑的眷恋。 漫长路习惯光阴褪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那过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般，如识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 受分离。